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单一化的隐忧，从克雷公司砍一条腿走路。上次啊，我说到了克雷公司的发展历程。他最初是克雷博士为了研究新一代的基于集成电路的超级计算机而成立的克雷研究公司。由于产品一度非常领先，克雷研究公司的生意非常不错。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呢试图调整经营方向，但克雷博士的兴趣仍然聚焦在研发新型超级计算机上，两者最终分道扬镳。没有了克雷博士，克雷研究公司的生意越来越走下坡路，最后呢不得不把自己给卖了。然而呢，卖完之后啊，还被东家再度打包出售，其经历啊可谓惨淡。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条腿走路的公司是非常危险的。克雷研究公司呢可谓成也克雷，败也克雷。克雷博士啊不愿将就公司的需要去做个人计算机产品的开发，公司生意就不好做。克雷离开之后，公司更是止步不前，无以为继。那么作为只有一条腿及超级计算机这个产品的克雷研究公司，一旦这个产品出了问题呢，公司本身就难以为继。不仅仅是克雷研究公司，历史上很多公司的发展都表明了一条腿走路的危险性，因为这原因而倒下的公司非常之多。那一个例子呢，就是数据库大厂 Ashton Tate Debates 的发明者，他曾经是个人计算机数据库市场当之无愧的第一，然而呢，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晓了，因为 Ashton Tate 只做了一个产品，即 Debase， 而这个产品的某个版本出问题之后呢，这家公司也就迅速从繁荣走向衰败，最后被收购，然后再次被卖出。这个故事啊，和克雷研究公司的命运如出一辙。另外一个呢，是非常知名的 Sun 公司的例子。Sun 公司以工作站闻名于世，而当个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工作站呢越来越可以被代替的时候，Sun公司啊虽然做出了发明 Java 这样的举动，但却始终没能够找到让自己稳定盈利的第二条腿，于是啊终于入不敷出，最终呢被甲骨文收购。不过呢，也有很多公司啊因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从多方面寻求发展并获得了成功。微软呢在成就微软软件帝国的路途中就尝试了很多东西，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编程工具、数据库等等。那最后真正成就微软软件帝国呢，是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Office 办公软件这两条腿。企业级软件市场的大厂商甲骨文啊，起家于数据库产品，并且在企业级市场中做到了当之无愧的第一。但是甲骨文公司啊，在数据库产品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以后，也从未停止过在其他领域的探索。那中间件和企业级应用软件，比如 ERP、CRM 等，都是甲骨文扩张的空间，因为甲骨文公司懂得一条腿走路并不安稳。这些故事啊，告诉我们公司多元化很重要，但是公司应该怎样去多元化寻找第二条腿呢？纵观整个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过程，很多公司啊寻找的第二条腿和第一条腿的互补性都比较强。举例来说，微软做操作系统，同时呢也开发企业级应用软件，因此呢它既可以在操作系统里面给自家的企业级应用软件直接提供系统层面的支持，也可以给做企业级软件的组提供调用操作系统 API 的技术支持，那做企业级应用软件的优势非常明显。再来看甲骨文公司的例子，它以数据库建厂，它选择的扩张领域则是那些离不开数据库的企业级应用，比如说ERP 软件、CRM 软件。那一方面呢，数据库本身可以给这些软件的查询提供更好的支持。那另一方面呢，公司也有数据库方面的专家啊，能够在最有效的使用数据库方面给软件开发人员提供支持。另外在销售方面，数据库和这些企业级应用软件的捆绑销售也很有利。甲骨文公司开发这些应用，配上自家的数据库，互补效应很明显。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腾讯在社交上可谓非常稳固，于是呢他围绕社交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现在当之无愧的是腾讯公司最大现金流的游戏产业，那之所以能够非常成功，和社交之间的互补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此外呢，我也注意到啊，一家公司的第一条腿往往有很强的独创性，克雷公司的超级计算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甲骨文的数据库虽然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但是我很少啊见到一家公司的第二条腿同样具有独创性。往往啊，公司的第二条腿的发展都出现在一个已经有竞争对手的市场里，因为这个第二条腿的产品对该公司当前赖以生存的第一条腿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所以啊，公司选择从这方面去突破。此时呢，它可以有效结合自身优势和行业里面已有的经验，因此啊，往往更容易成功。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企业级应用，它是 SAP 的第一条腿。那 SAP 的 ERP 系统呢，在公司创立之初有非常强的独创性，但是呢，它依赖于底层数据库，通常呢，也就是 IBM 或者甲骨文的产品。而甲骨文的第一条腿是数据库，那么于是在意识到 SAP 的软件对自己有强依赖关系时，选择进军的下一个扩张方向正是市场上已经有竞争对手 SAP 的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甲骨文的扩张很成功，而反过来呢， SAP 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数据库的依赖性，并于2009年前后啊，开始发力进入数据库市场，推出了内存数据库 HANA。 SAP 的这次扩张同样非常成功。那Sun公司的做法就是个反例，他不是不知道第二条腿的重要性，但是呢，却把第二条腿啊放在了一个和自己的工作站关系不是很大的开发语言 Java 上，缺乏互动和互补效应的 Java 没有成为 Sun 的另外一个支柱。好，最后总结一下，一条腿走路的企业即使短期内很辉煌，也很容易走入下降通道并面临生存危机。两条腿走路的企业要安全的多。那虽然呢，很难就企业如何寻找第二条腿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办法，但是呢，有两点非常明确。首先，一家企业的第一条腿往往是原创性非常强，在市场上占有统治地位的产品。那其次呢，很多企业在寻求第二条腿时，不会再去寻求一个原创性非常强的东西，而是去寻求市场上已经有其他家的产品，同时对自己的第一条腿依赖性非常强的方向